请看65页。65页，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广义的无权代理里面第二个类型，它是表现代理。表现代理，好，表现代理是一个无权代理的一种，这一点刚刚提过了。那什么情况下会构成表现代理？这一点我们来看民法上表现代理最标准的条文，在169条，你看169。你看169这个条文，来，169条规定，由自己的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那我求你，条文上说由自己的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到底是不是授权行为？到底是不是授权行为？条文说由自己的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那到底是不是授权行为？不是哦，如果他是授权行为的话，那就有代理权啊，有代理权就有权代理，就不需要谈表现代理。所以表现代理的前提是乙没有代理权，好吗？好，但是169条说，如果甲有，这边讲是甲嘛，甲由自己的行为表示说好像他有授权给乙，好吧？好，再来，或者甲哦，主词都是甲，这个本人知道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就是甲知道乙。用他的名义，用他代理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甲知道，甲不做反对的表示。这时候呢，对于第三人，第三人就是黑板上的丙，对于这个丙要负担授权人的责任。再来，但这个丙和第三人明知其无代理权或可得，这边的其讲是谁？那当然是乙哦，对不对？丙明明知道乙没有代理权或者可得而知者，就不在这边。什么叫可得而知？就他善意不知情，但是他有过失，对不对？所以但书里面讲的这个要件是什么？是丙必须是一个无过失，怎样？无过失信赖的情形嘛，对不对？就是他明知或可得而知都不行，代表丙必须是一个无过失善意信赖的情形，对不对？好，你注意哦，169条前面说这个甲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授予代理权给他人，或者是甲知道乙用他的名义为法律行为，甲不为反对的表示，这两句话讲的是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里面表现出来的表现代理代表是什么？就是说乙好像有一个代理权的权利外观，这个权利外观的造成是甲可归责的。譬如说乙用甲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大家不一定要信赖啊，但是丙会相信为什么啊？因为甲明明知道，甲也不做反对的表示嘛，大致认为说，哎呦，那乙可能真的有代理权，对不对？或者说甲乙会发生一个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是甲的行为所导致的。譬如说甲有出具一张好像有授予代理权的授权书，事实上的授权书无效，但甲有出具这个授权书，虽然授权书无效，但甲的行为导致什么？乙好像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丙对这个事实去无过失的信赖的时候，发生169的效果嘛。所以169条比较起来有三个重要的要件，你看讲义65页。第一个要件是什么？要有权利外观的存在。这个所谓权利外观指的是乙好像有代理权的这个权利外观，好啦，好，这是第一个要件哦。第二个要件你看67页，不对，68页最上面，第二个要件是本人可归责。这个本人讲的当然是甲，换言之乙有权利有代理权这个权利外观的存在是甲可归责导致的，好吧。第三个要件是三，是什么？相对人在这里就是丙，丙是一个无过失善意信赖的情形，好吧。所以总结来讲，甲你可归责创造了一个乙好像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而丙对这个无过失信赖的时候发生表现代理的效果。这边我们先谈表现代理的效果是什么。刚刚169条说效果是什么？他说有本人负授权人责任，对不对？本人在这里是谁？甲。他说169的效果是甲要负授权人责任。什么叫授权人责任？授什么权？授代理权啊。甲如果要负担一个他好像有授权一样的责任的话，那就代表甲负担什么？如同有权代理一般的效果。什么叫如同有权代理一般效果？你看现在不是无权代理吗？无权代理出来之后，丙甲间的买卖契约应该是什么？ 依照170条第一项规定，应该是效力未定嘛，对不对？但如果满足169条表现代理的效力的话，就代表甲要负担授权人责任，就是甲要负担好像他有授权给乙一样的责任。如果甲有授权给乙的话，乙所做的代理行为就是有权代理，有权代理代表买卖契约就变成什么？变成是有效，对不对？买卖契约变有效的话，甲负什么责任？假设是跟别人买 A 屋，甲负什么责任？甲负买受人责任。买受人责任就是什么？就是他要跟丙负担民法三百六十七，要负担民法367条支付加金，然后呢，从丙这边受让 A 屋所有权的情况，这是什么的义务就对了。你可以了解什么？所以我这边我问你，表现代理的法律效果是不是损害赔偿责任？不对哦，它不是损害赔偿哦，它是负担一个如同契约是有权代理有效一般的契约上的履行责任，可以懂吗？等于是虽然本质上你是无权代理，但因为你是无权代理里面的表现代理，所以法律效果上我把它当成像是有权代理一样，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它跟110条的损害是不一样的东西哦，是不一样的情形哦，好吗？好，接着你来想一下，这边我们一直讲说丙是无过失信赖，又看到权利外观，你看到一个值得信赖的权利外观，然后相对人去无过，相对人去善意信赖。我们之前讲过最标准是什么例子？什么例子？不是善意取得不就是了吗？善意取得，我说民法上是民法上有什么公信原则，对不对？公信原则的信讲的是信，信赖，信赖什么？法定公事外观，而且这公事是法定的公事外观哦。法定公事外观代表信赖，在动产指的是什么？有占有交付嘛，对不对？啊，占有交付，在不动产指的是什么？啊，有登记名义嘛，信赖那个登记名义，对不对？好，善意取得的制度当然是一个信赖保护的问题。我们之前讲的善意取得里面，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争议，原因在哪里？我们说善意取得，比如说甲。甲乙间通谋虚伪甲买卖，假设甲有 A 屋，不是逃避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吗？不是通谋虚伪甲买卖，我们说通谋虚伪甲买卖都无效嘛？无效的话，假设但是有登记在乙这里嘛？所以丙跟乙购买这一个 A 屋，虽然乙不是所有权人，所以他是无权出卖，买卖契约我们说有效，物权行为是118第一项无权处分，记得吗？对不对？好，我们说啊，这时候丙如果善意的话，你看都是善意哦。依照土地法43条，在不动产，丙可以主张善意取得，对不对？善意取得，我们说除了丙善意之外，还要什么？还要善意的信赖的对象是乙登记为有所有权的法定的公事外观，对不对？对不对？当时讲到善意取得里面适用上的问题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到底你信赖的对象，信赖什么东西是值得被保护的？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在动产讲的就是什么？已占有，而且他交付给你。在不动产就是已有登记为权利的外观，好吗？换言之，善意取得的制度的信赖是信赖法定的公事外观，不是信赖你的嘴巴。所以他所信赖保护的客体那个对象已经有法律所直接明文规定的，争议不大。现在争议在表现代理里面，争议最大是什么？第一个，丙要无过失善意信赖，这个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再来，它是甲可归责来导致的，但问题出在什么叫权利外观？你对什么样子乙好像有代理权的这个权利外观的信赖被认为值得被保护，而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大的争议的原因在于什么？因为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说对什么东西的权利外观的，对什么东西叫做乙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我们认为是值得被保护，而什么不值得被保护吗？你可以懂吗？就在动产或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的制度里面，已经明白讲说，啊，动产你不用什么都不用，你不用信赖乙的嘴巴了，你信赖的就是乙有占有，然后他交付给你就够了。不动产部分你信赖就是你去翻土地登记成本或房屋登记成本，登记为有所有权人就可以了。但是在表现代理里面，什么样子的权利外观，到什么样程度的权利外观，我们认为说丙的善意信赖值得被保护，这是一个问号。所以实务上所有有关表现代理的判决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到底乙在乙现在不是用甲的名义在做吗？他不是无权代理吗？那乙现在都会讲说啊，我有 他一定要跟丙说明说他为什么有权嘛，对不对？这样丙才会善意啊。那丙对于乙所出具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明或者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事实，丙的善意信赖在什么样的程度下值得被保护，代表说到什么程度的权利外观，我们认为什么在交易上的相对人就值得被保护，在什么样情况下不够。举例来讲，你可能我可能借你把我的身份证借给你，你拿着身份证，拿着我的身份证哦，你去跟别人递约，递什么约？你说啊，你看我现在有 假的身份证，我拿假的身份证代表假授权给我来跟你买房子，结果你帮我订了一个1000万的房子，请问你有没有表现代理？建商是丙啊，丙说我好善意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你无权代理？我只知道乙拿着假的身份证，身份证一张就表现出乙好像有取得代理权的外观，是吗？是吗？你了解什么？如果现在乙拿出来的假，我们现在前提都是乙没有代理权啊，如果现在乙拿出来的是一张我是甲，我有签名的授权书，再附上我的身份证加上我的印件，你去买房子可能会认为是有表现代理。但如果乙只拿一张身份证，单纯一张身份证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有捡到了，好吧？代表你有捡到，代表我有什么特定授权的事实吗？这是个问号哦。或者你拿着我一张我一颗我的印章到处去帮我借钱，好吧？那拿着我的印章去借钱这个事情，印章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表现事实呢？这是一个问号。所以实务上所有对表现代理的判决都在处理同一件事情，就是以现在所依据主张他有代理权的这一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到底有没有强到丙的信赖已经足以到保护丙。因为我说过你保护丙就牺牲谁？就牺牲甲，你可以了解意思吗？但这个问题在善意取得比较不存在，因为善意取得里面到底什么东西的信赖是值得被保护的已经有法律所没有规定的，就是动产就是占有交付，不动产就是登记，而在表现代理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它同样是善意信赖保护的东西，但在表现代理问题会出很多，原因在这里，好吧？所以所有表现代理的问题关键都在第一个要件，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叫做65页这里所谓的权利外观，可以吗？好吧，那你来看这个权利外观的存在。好，第一个，基于授权通知，哦，直接授权通知、间接授权通知，哦，一般大家看到直接授权通知都很少了。间接授权通知的意思就是什么？169条刚条文上不是说本人可归者怎样？本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有受理代理权给他人，对不对？懂吗？那本人的行为一般不会是直接的表示说我有受理代理权给你，懂吗？而是什么？甲所出具的一张什么东西，甲所写的一张什么东西在乙的手上，然后乙拿这个间接的表示说他有取得代理权。好吧，来这边你来看第一个，如果你是授权书算吗？如果你是土地权状加印件算吗？如果乙只有拿着甲的身份证或者一颗印章，这样算吗？这都是一个疑问。好，我们来看实务见解，你看实务怎么讲。第一个看下面44年判例，他说某甲在某某配销所的职位仅次于上述人，上述人的印章跟支票簿常常交给某甲来保管，签发支票时由某甲填写，记为上述人所知的。重令所称本件支票是由某甲私自盖章属实，然其印章跟支票都放在某甲，交给某甲来保管，自主使第三人信其曾以代理权授予该他该呃授予该某甲，回诸民法169条的规定，自应负授权的责任。这边就是说，这个上述人可能是公司的，譬如说董事长啊，然后这个某甲也许是总经理啊。懂吧？他的职位仅次于上述人嘛。然后呢，这个甲董事长，哎，这上述人董事长，他把他的印章跟支票簿全部放在总经理的这个甲的身上，懂吧？结果甲呢，就拿这个印章，这甲拿着是上述人的印章，董事长印章跟这个支票簿，然后就盖章就开票，开票那谁要付钱？好，这个董事长要付钱，对不对？懂吧？然后就主张说这样算是有没有该当你表现代理的？请问你这边的表现事实是什么？这边的表现事实是什么？印章加支票，懂吧？你把印章跟支票簿都放在乙的身上，懂吧？放在这个代理人身上，总经理的身上。然后呢？是不是本人可贵的造成的？是啊，你这东西应该自己保管，结果你把它放在什么？放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懂吧？那这个判例的意思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呢，显然是本人以自己的行为可贵者，有没有？ 创造了一个表现事实，就是你把印章加上支票簿放在那边，就代表他就开这个支票，用你的名义来开支票的这个行为什么是表现代理。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啊，就事实上这个总经理是无权开这个支票，但是因为他有董事长交给他的支票簿以及董事长交给他的印章，他拿董事长印章去开支票，他说这情况下虽然是无权代理，但是呢符合表现代理的要件，好吧。我想印章加上支票簿大概足以构成表现事实了。你再看下一个，上述人即将盖有本人私章跟所经营工厂厂章的空白合约跟收据交给某甲持向被上述人签订契约跟收取定金，显系由自己的行为表示已代权授予他人，进一步授权的责任，则某甲收取定金的行为与上述人无异。请问你这个表现事实是什么？你交给他一个空白合约还有收据，上面已经盖你的大小章。哇哇，他这个明显到不行了，明显到不行，就是空白合约收据上面你已经盖好你公司的大章跟你代表人的什么代表人的小章啊，对吧？那这个空白合约收据上面已经盖好章的，大概都认为发生什么？发生这个表现事实，好吧？来，最重要是下面七十年这个判例，你打三颗星，这个判例非常重要，这判例非常有名。你看哦，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者，对于第三人要负授权的责任，必须你看哦，必须本人有一个表现的事实，足以使第三人信该他人有代理权的情形存在，实当之，对不对？注意看这个案例是什么？我国人民将自己的印章简圈起来。台湾是一个很喜欢使用印章的国家啊。这个将自己的印章交付他人，委托该他人办理特定事项，比如说我请你帮我去领挂号信，我把印章给你，好吧？好，结果你拿着我印章，除了帮我领挂号信之外，也帮我借很多钱。好吧，好，这时候你看，他说委托该他人办理特定事项比比皆是，倘若持有印章的该他人除了受托办理的特定事项，就你除了领挂号信之外，其他以本人名义所为的任何法律行为都有本人负表现代理的授权的责任的话，要危害社会交易安全，对吧？因为我才把印章给你这件事情，除了我拜托你帮我领挂号信之外，其他你所做的以我的名义所做的所有的法律行为，纯粹一颗印章就足以发生表现事实的话，我那这个社会交易安全会很大问题，好吗？所以我想这个判例大概看到就是说，在民国七十几年，大概大家用印章用得太不烂了，好吧？所以这判例出来就说，纯粹只有一颗印章，并不足以什么表示说本人有授予什么样的权利啊，懂吗？并不足以发生表现事实，可以吗？对吧？所以你看七十年这个判例对照到上面四十四年跟五十六年的判例差在哪里？四十四跟五十六年除了印章之外，都还加上什么？比如说加上票那个支票啦，对不对？支票簿，或者加上什么空白合约收据等等，它足以表现出特定内容的授权事实，好吧？但只有一颗印章的，我想并不包含了。所以回到我们讲义上面一开始讲，我说间接授权通知，如果你有授权书或者你有土地权状，再加上那个印件，大概都足以发生表现事实，对吧？因为特定授权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只有身份证或者只有印章，比如我身份证给你，请你帮我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你拿我的身份证到处我帮我借钱，好吧？那钱当然是你拿就走，好吧？那对于这种什么只有身份证跟只有一颗印章的这种事实外观，实务上一般不会认为说有发生特定授权的效果，好不好？所以就不构成表现事实，可以吗？来看右边这个题目，这九十六年司法官去年司法官的题目，我们看这题目怎么讲。来，假设 A 营造公司派驻在他县市的工地主任，为 A 公司营运之需要，甲自民国九十年开始在 B 银行设立甲存账户，甲存就是支票，然后呢，并将印章、存折、支票簿长期交给 A 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E 来保管使用，支票付款所需的资金由乙负责来筹措。事实到现在为止，就是说这个 A 是一家营造公司， A 是一家营造公司， A 公司的下面什么有一个工地主任，对不对？是甲，甲是主任，对不对？好，甲为了公司营运的需要，为了这 A 公司营运需要，他怎样？他用在九十年开始在 B 银行开的一个甲存账，一个支票账户，好吧？那支票账户开户的时候什么？你会有印章啊，你会盖印件嘛？ 你把你的印章然后存折加上你拿到的支票簿，这个甲都交给谁？甲都交给 A 公司的什么总经理是谁？乙来报告使用，乙是总经理。总经理，好，那等于是这个甲存账户等于是甲的名义哦，对不对？然后里面当然你开支票要钱嘛，钱怎样都是乙总经理在筹措，乙就拿了公司的钱就存到那个甲存账户，然后用甲的名义就开支票。好，那乙为什么可以开支票啊？因为甲把印章、支票簿全部都给交给乙了，好吧？好，来接着你再看。民国九十三年间，为了供 A 公司营运的使用，甲曾经出面向 B 银行的贷款，好，甲出现了，甲出面帮 E 银行的贷款，来，并与 B 银行签订授信的约定书，留存印件，借期哦，这个借期届满 ，B 银行就顺利收回借款，好，就曾经在九十三年的时候，这个甲主任曾经出面哦，为这个等于说跟 B 银行借钱然后留了印件章，好，印件章，好，期满之后当然也还钱，都没有问题。结果民国九十四年七月间，乙为了取得 A 公司营运所需的资金，好，现在是换乙哦。结果呢，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使用甲，因为甲当时不是把那个支票本跟印章交给乙吗？所以乙就使用了甲的印章，用甲的名义来跟 B 银行申请贷款500万元，然后乙并使用 A 公司的印章，以 A 公司为贷款的连带保证人。所以这边借款，哎，你看哦，等于是用我们熟悉的图，就是 A 在，哎，这个甲在这里，甲、乙、B 银行 ，B 银行，好吗？然后题目上是说，乙用什么？乙用甲的，乙为了公司营运的需要，在甲不知情的时候，使用甲的印章，然后呢借钱。那使用甲的印章代表他是用代理哦，以甲的名义嘛。对不对？好像是甲有授权给他一样，然后呢，就跟 B 银行成立消费借贷借钱，那效力要归属在谁？归属到甲跟 B 银行之间哦，是不是这样？好，问题就是说，这是有权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嘛，因为甲并没有授权给乙嘛，所以乙做这个行为等于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现在关键在于他是不是表现代理嘛？对不对？好，除了这样之外，乙当时还拿了什么？拿了公司的印章，以公司来做什么？做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的连带保证人。好，这 A 公司还做保证人，做保证人，要去担保什么？担保这个负责人的借钱，好，这个甲的借钱。好，你再看 B 银行的职员以甲留存的印件来核对之后就核贷。好，因为甲不是在九十三年曾经借过钱吗？借过钱那时候留印件，然后这个 B 银行的职员就拿这个印件来核对之后发现说，哎呦，印件跟乙所拿来的印章是相符的，所以他就准予贷款。好，准予贷款，然后呢，贷款金额就拨入甲在 B 公司的甲存账户。好，因为等于是甲来借钱嘛，所以 B 就把这个钱就拨到甲存在什么 B 银行里面那个甲存账户，然后谁领走？就由乙来领取作为清偿 A 公司债务之用。然后借款返还期限届至，因为公司周转不灵，已无法筹措资金营运。问你 ，B 银行得向何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请求返还借款？啊，这题目讲，这题目讲，这题目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说，一开始甲不是为了公司营运的需要吗？对不对？然后他在 B 银行这边开了一个甲存账户、支票账户，然后呢，他把开出之后，第一个要印章。支票簿等等，他都交给什么？甲公 A 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就是乙总经理来什么使用，好吧？好，接着呢，在九十三年的时候，甲为了公司营运的需要，哦，他曾经什么跟 B 银行借钱了，借钱之后不是要留印件吗？啊，他就拿一开始那个印章就盖了印件，好吧？啊，后来也还钱，这都没有问题。现在问题说，到九十四年的时候，怎么样？就有四年说，这个乙不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吗？好吧，他为了公司营运上的需要借钱，所以他就拿着甲。当时不是连同支票簿交给乙吗？对不对？的那一颗印章，然后去跟 B 银行要来借钱。那借钱当然，因为他拿的是甲的印章，所以当然是发生代理的效果嘛。但是因为乙实际上没有代理权啊，甲并没有授权给乙让他什么用他的名义去借钱，所以这是一个无权代理的情形。好吧，那为什么 B 银行会借钱？啊，因为他当时乙不是拿甲的印章来借钱，然后 B 银行就核对，核对什么？核对核对1993年的时候曾经假借过钱，然后留那个印件嘛。所以他就比对之后说，哎，这个印章跟甲当时留下来的印件是相符的，所以他认为说乙是有代理权，然后他就借钱。啊，钱拨到哪里？钱拨到，当然是拨到甲，因为钱他银行认为钱借给甲嘛，所以是拨到甲在 B 银行里面开的甲种活期账户。好吧，等于支票账户。啊，支票账户的话，钱被谁领走？乙领走啊，因为乙又有什么？乙又有印章，又有存折，他就把钱就领走了。然后当时还拿 A 公司作为什么连带保证人，结果后来钱如果说以后来又把钱还给 B 银行，那没问题嘛。但是因为公司周转不灵，所以就还不出来。还不出来，问你说这个 B 银行现在只是借了钱出去拿不回来，他可以跟谁要？但问题在这里啊，好吗？好，这个问题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消费借贷契约有没有效力？这个消费借贷契约有没有生效？那关键是在于说它是一个无权代理没有问题，它是不是表现代理？是不是？你看这个事实里面，它是不是表现代理？第一个 B 当然第一个找 B， 第一个找甲 B， 第一个要找甲主张什么？主张消费借贷物的返还，对不对？那关键在于消费借贷契约是否生效，那这个关键在于这边有没有构成表现代理，你觉得有没有？这东西见仁见智，懂吗？题目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为什么？如果你对照到我们前面看到70年那个判例，那判例不是讲说纯粹只有印章并不能构成什么特定的表现事实嘛，对不对？所以纯粹只有印章不足，可是这个题目好像又暗示你有，为什么？题目如果说没有暗示他，为什么93年要特别讲那个93年？不是说这个甲去借钱，借钱然后留了印件，对不对？然后后来 B 银行等于是核对之前借钱的印件认为相符，所以他才遵义核贷，好吧？那这边如果你问我，当然这个见仁见智的，问我的想法，我觉得没有发生消费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纯粹只留存印件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之后所有拿着那一颗印章来借钱的都算是有权代理？这是个问题哦，懂吗？就是我到银行借第一次的钱，我要留印件，后来所有人拿我这个留下来的印件章去跟用我的名义跟这个银行借的所有的钱，如果我都要负担表现代理责任的话，银行会不会太凉快了一点？了解什么？就是有人拿别人的印章来跟你借钱，你的核对的责任难道只有看印件章吗？懂吗？那借钱的时候你需不需要负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义务，是什么？去查证，打个电话给甲说确认一下到底你有没有授予他代理权，懂吗？因为单纯只有一个印章印件跟印件相符的这件事实，如果足以发生表现事实的话，我那事后所有借的钱甲都要负责，那这样范围会不会稍微广了一点？可以了解什么？那我想这见仁见智。那我认为，假设说 B 对甲部分要请求是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不构成表现代理。好，第一个不构成表现代理。好，这是 B 对甲部分，对不对？好 ，B 对甲的也拿不到，那你这 B 银行接下来要找谁？哎，找 A 公司，对不对 ？A 公司是什么？不保证啊，对不对？好，那我找甲要不到钱，那我找保证人吧。问题是 B 对 A 请求负担保证责任，可不可以？哎，这涉及到公司法。公司法的16条第一项说什么？公司法16条第一项说什么？说公司除非章程规定你可以做保证的话，否则不行。那这题目看起来他并没有章程，没有规定他能够做保证。懂吗？所以公司不能负担保证责任，所以 B 对 A 要主张依照保证责任来请求也不行，也不行。好，这脑袋动得快一点，说什么？那 B 可以找谁 ？B 可以找谁？题目上说，你看题目的第二句话最后面他说什么？他是交给 A 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挂号，他说什么？他是 A 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那公司法16条第一项说公司不能做保证嘛，保证就无效，对不对？那16条第二项有规定什么？这时候你公司的负责人要什么？负担保证责任嘛，就要负担这个责任。所以 B 就找谁？找乙，主张什么？主张16条，公司法16条第二项，你觉得可不可以？他说你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呐、啊，结果你现在用公司去做保证，因为会做保证是因为以 A 公司的名义做保证的嘛，对不对？那现在 A 公司没有办法做保证之后 ，B 能不能对 A 公司的负责人乙主张16条第二项？这你觉得可不可以？ 条文文一看起来好像可以，但是这个题目最大的问题在怎么样？保证是一个什么？从契约，它是担保嘛？从契约要存续上最重要的一定什么？主契约关系要在啊，不然你担保什么？对不对？所以之前公司法十六条第二项讲的情况下都是什么？都是譬如说，这个乙跟甲银行借钱，银行，对不对？银行不是对乙会有个债权吗？那当时要借钱的时候，找了一家 A 公司来做什么？来做保证，对不对？然后这个 A 公司因为公司法十六条第一项说他不能做保证，所以他没有负保证责任嘛。那这个时候呢，由 A 公司的什么负责人，假设是丙，负责人依照十六条第二公司法十六条第二项来负担保证责任。他讲的前提都是什么？都是这前面这个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是存在的嘛？然后你去担保这个东西，这样才有道理啊。可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去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是这一个消费借贷契约啊，这契约不是刚刚讲说不发生效力吗？所以这边你就算有公司法十六条第二项，你要请求什么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来负担保证责任也没有办法。原因是因为什么？好，因为你可以讲从属性的主债权债务关系都不存在的话，保证责任当然没有办法发生。好，这公司这时候最后倒霉是谁？最后倒霉是谁？倒霉是银行啊！银行可以找谁？银行不是借多少钱？借五百万出去嘛，对不对？啊，五百万他可以找谁要？五百万是被谁所享有？虽然是乙领走，但是乙是拿去干嘛？清偿 A 公司的债务，对不对？懂？那等于是 A 公司实际上受了这个利益，而导致银行什么？受我损害，所以应该由银行来对谁？对这个 A 公司来主张什么？179不当得利来请求，最后可能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请求，好吗？好，这题目我想不是很容易啊，不容易啊，它涉及到保证的问题，也涉及到表现代理的问题。那这个题目第一步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你要处理掉表现代理啊，好吧？这边假设你最后认为说构成表现代理的话，那你的写出来答案就跟完全不一样。好吧，但是你要假设，我都尊重你的看法，你认为要构成表现代理，那请你要附理由，懂吧？那附理由你的说明上你可能就要着重在什么？着重在93年的时候曾经什么去借过钱嘛，对不对？那也留了印件，那之后这个银行人家也是凭着你之前假留在这里的印件来什么核贷啊，懂吧？如果你认为说单纯凭之前留下来的印件之后来做核贷这件动作，光那个印件的本身就足以发生表现事实的话，那你会认为这边构成表现代理，好吗？那你如果认为这边构成表现代理的话，答案不一样哦。你看，第一个 B 对甲主张消费借贷 OK， 再来 B 对 A 主张保证可以吗？不行，因为公司不能保证，对不对？但是 B 对乙主张十六条第二项就可以，因为前面这个在嘛，这个在后面十六条第二项就有，那就没有谈不当得利的问题，这样可以了解是吗？好吗？但反过来讲，如果认为一开始不构成表现代理，那你一样要附理由，好吧？那你这边附的理由就说啊，实务上有见解认为说，单纯只有印章还不足以发生特定的表现事实，好吧？那你就要说啊，这边在这个案例里面，虽然93年间，因为题目有给你的事实，你一定要叙述它，因为他一定老师希望你讨论他才会给嘛，好吧？所以你不要把眼睛装作没有看到93年那件事啊，好吧？所以93年那件事情，他说虽然说曾经借钱留过印件。但是你可以讲说，单纯只凭之前借过、交易过的那个印件章的核对，你认为还不足以发生表现事实，好吗？那这样才可以，你说写漂亮点啊，这样才可以刻意给银行在什么做交易的时候，应该什么负有比较积极查证的义务了，好吗？那这样认为，你认为说不构成表现代理的话，那第一个 B 对甲会是没有，好吧？那 B 对 A 也没有 ，B 对乙呢，也会因为保证关系的什么从属性而不能够存在，最后就只能通过不当得利解决。好吧，好，是这边这个题目，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根结来讲，他考的也是实务上像70年判例这个事实，好，这个见解，好吧，好，这个是96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好，第二个基于容忍授权，不要管它，第三个基于外部授权是107条，这刚我们跳过的条文，来看107，这条我们刚跳过。107条规定，代理权之限制及撤回，限制跟撤回， 不得已之对抗三一第三人啊，又看到不能对抗三一第三人这样的地方。但第三人因为过失而不知道其事情者，不在此限。107条，我们先把它看一下。第一个，代理权的限制哦，比如说我授予给你的是一个有限制的代理权，好吧？好，比较有问题的是撤回，代理权有撤回的问题吗？我们说撤回权讲的都是针对什么？针对什么？针对一个已经成立但还没有生效嘛？好，比如说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还有谈撤回权的问题吗？啊，代理权都已经发生了，怎么会有撤回的问题呢？所以这里的撤回讲的应该是什么？终止，有没有？就是我授予给你代理权，在代理权存续的时候，我应该依照司法自治，我应该可以终止嘛，好吗？所以107条这边的代理权的撤回讲的应该是终止哦，尤其是一部终止啊，就是它不是全部终止掉，它是把什么部分的代理权把你终止掉，好吗？所以总结起来看，就好像107条讲的就是一开始你授予他一个有限制的代理权，或者是一开始你授予他的代理权是全部，但是中途的时候你部分把它做限制。部分把它终止掉，好吧？那等于是代理人现在取得的就是一个有限制，并不是全部全额的代理权，好吧？那这个时候他做一个代理行为，107条说不能拿来对抗三一第三人，但书里面说第三人有过失而不知的话就不再实现。107条适用上最大，这边你注意哦，好，想睡觉要提起精神来。107条适用上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他是不是表现代理，他是不是表现代理？如果你认为107条是表现代理的话，那刚刚我们讲过说表现代理的要件你都要具备，对不对？好吧，表现代理的要件有几个？三个嘛。第一个是什么？甲可归责，创造权利外观，丙是无过失的善意信赖，对不对？这三个要件嘛。107条这个条文看起来，第一个，他要不要求丙是无过失善意信赖？要哦。第一个条文本身说要善意，对不对？但书里面还说，如果你的善意是有过失的话，也不再实现，对不对？那代表你要善意信赖的话，一定要是无过失善意信赖的情形，是不是这样？所以107条第一个，你从条文规定要善意，再加上但书说有过失不知也不行，就代表要无过失不知的时候才可以，显然他该当你第三个要件，好吗？好，现在107条最大的问题在什么？要不要满足前两个要件呢、啊？这个前两个要件指的是最重要的是本人要不要可归责。107条适用上实务上最多的案例是什么？越权代理。越权代理，什么叫越权？逾越你代理权的权限。刚刚我们说107条这个条文。看起来他说代理权的限制或者终止，对不对？一步的终止嘛，那指的就是说代理人乙，因为甲一开始授权的范围就有限制，导致他取得并不是一个全额的代理，而是一个受有限制的代理权，而现在乙超过这个授权的限制去做了代理，依照107条规定不能对抗三一第三人，要不要满足是本人可归责创造权利外观的要件？现在关键在这里啊！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假设说，甲有一栋 A 屋，甲要卖房子，好，卖房子他就授予代理权给乙啊，授权了，哎，授权都没有问题哦，这都 OK 哦。只是甲一开始授权的时候跟你说，我现在授权给你，有人出价超过500万，你可以卖。有人出价超过500万的时候，你可以卖。好，现在等于是甲授权给乙，但代理权是有限制，对不对？结果乙在跟丙磋商的时候，丙说我出450，乙说没问题，我以甲的名义把房子卖给你，就双方缔结买卖契约，价额是450万，越权代理，对不对？请问你这情况下有没有107的适用？现在关键在这里啊，好吧？那我刚刚说过107条适用上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它是不是一种表现代理的类型。如果你认为说107条是表现代理类型的话，这个例子里面你要检讨什么？以单纯越权这件事情是不是甲可归责导致的？那我就问你啦，这个甲就会讲什么？甲说：“哎呦，依照司法自治契约自由，我本来授权内容是什么？本来就是我可以自己决定嘛。啊，我授权给他，要求他超过500万才可以卖，天经地义啊！我认为这样符合我的利益嘛。结果乙现在单纯逾越权限的行为，你说他逾越权限是可归责于我吗？可归责于我的话，代表我不应该授予他一个有限制的代理权哦。 显然不是如此嘛。就单纯假人家北司法自治本来就可以授予他有限制的代理权，而以现在逾越权限的行为，你说是就当然可归责于甲吗？这边会打一个问号。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说可归责于甲？譬如说甲当时授权的时候，他写一张授权书，授权书上说我授予代理权给乙，乙可以出卖我的 A， 出卖我所有的 A 物。如果授权书上只有简单这样写，然后私底下甲再跟你说，哎，超过500才可以卖哦，那这时候等于什么？授权书上并没有载明就代理权授权的范围，而授权的限制，那个价格的限制是甲自己私底下在对乙来讲的，交易上并没有办法知道。则这个时候乙在跟丙做交易的时候拿出那张授权书，授权书上没有做任何授权的限制，你可以说这个时候什么？乙逾越权限的这个行为可归责于甲，你自己出一张授权书上面没有做任何限制吗？懂吗？那你私底下去限制这个动作，别人并不容易知道啊。那这个时候你说啊，这个行为是可归责于甲，懂吗？反之你说甲当时授权给乙，他也出具授权书，授权书上有写说超过500万才可以卖，结果乙在做交易的时候没有把授权书拿出来，他只是跟丙说甲有授予代理权给我，啊，没有讲到授权范围哦，只有450万合意过来的时候，甲丙间的买卖契约值450万，请问你甲这情况下甲有可归责吗？没有，对不对？没有可归责。如果说你认为107条是一种表现代理的话，那法律上就会先保护谁？甲还是丙？甲哦，对不对？因为刚刚讲那个单纯代理权限制的情形，如果没有甲可归责的事实的话，就不能适用107嘛，因为我们说它是表现代理的类型。好吧，反过来讲，另外一种讲法认为107条不是表现代理的类型，它是什么？它是条文直接规定在越权代理的时候，甲就自动不可以对抗无过失善意信赖的第三人。那这个情况下，只要丙能够证明说他对代理权受限制的这件事情他是无过失善意信赖的话，不需要甲可归责，法律上就适用107的话，这样是比较保护谁？丙，对不对？就是要不要加上甲可归责这个要件啊，关键在这里啊。好，这边学说上通说见解认为107是表现代理，是表现代理，学说上认为是表现代理。学说认为107条是一种表现代理，但我们的实务上认为107条不是表现代理。实务上说，它是一种法律所规定的越权代理。既然实务上说它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越权代理，只要单纯逾越权限的行为就算的话，那么你实务上的见解是比较薄，对谁比较有利？对甲还是对丙比较有利？显然对丙比较有利，对不对？因为你不需要去讨论说要不要本人可归责等等啊，对吧？单纯逾越权限，只要丙是无过失善意信赖的话就算了，那就当然是比较保护丙啊。而学说这个见解是比较保护谁？对甲是比较有利的，好吗？那这一点是学说跟实务在对107条这个条文在定位上，它的性质上的见解的一个重大不同，好吗？所以如果看王哲林老师的民法总则，他就说107条也是一种表现代理啊。所以检讨上一样要具备什么？本人要可归责、创造权利外观的要件。因此单纯出具一个什么有限制的代理权，除非有其他的事实认为这个是甲可归责导致的，否则以逾越权限的行为你不能认为可归责于甲，好吗？那这个风险变成谁？变成是丙在承担。反过来讲，你实务上说只要单纯逾越权限的行为的话，对吧？丙在无过失善意信赖的时候就要保护他了，就有107的适用的话，那结果上对谁不利？对甲就不利。那你注意107条最后的法律效果跟169完全一样。107条是条文，它效果是什么？他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不对？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就是丙的话，我说条文上看到不能对抗是什么意思？不能对抗丙，对吧？丙可以主张甲所做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或终止是对丙是不生效力的，对丙不生效力就代表丙可以主张甲授予代理权给乙是一个什么完全的授权，完全的授权代表乙所做的行为就不是一个无权代理，那就变有权哦，有权就变成这个450万的买卖契约是什么？是有效的哦。哎，那不就跟169一样吗？169条刚刚我说条文是要求甲负什么授权的责任，不就是跟有权代理效果完全一样吗？可以吗？ 所以107169的法律效果是相同，就是什么发生跟有权代理完全一样的法律效果，可以吗？好，这个增减项来，因此你来看67页，我们刚刚讲是66页下面的增减，你看67，我们看几个实物见解。首先第一个70年这个判例，民法169条规定的表现代理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事，就是保护丙嘛。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为其有以代理权授予他人的行为而与该他人交易，即因此本人不受权的责任，而此项表现代理允者，原系指代理人虽然没有代理权而有使人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形而言，与民法107条所定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的情况无关。实务上的见解一直都怎么讲，他都说169、107不一样。169条讲的是乙根本没有代理权，根本没有，然后只是有本人可归者的表现事实在，所以169条的适用。他说107条讲的跟169不一样，169我刚说过是乙完全没有代理权，他说107条的情况下是乙有代理权，只是这个代理权是有被限制而已，他说不同了、啊、好吧，你再看下面90年这个判决更清楚。你看民法169条所定的表现代理跟107的越权代理不一样，前者就是169指的是本人未曾授予代理权，因为有表现事实而使本人对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不受权的责任，这169嘛。107指的是本人曾经授予他有限制的代理权，而代理人越权代理，本人不得以代理的限制对抗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两者截然有别，好吗？那代表实务上不想把107条跟169的要件放在一起了，单纯的逾越权限的情形。好，所以你看原审为重任上诉人未盖瓜授权给罗小姐，为其既盖用多份空白申请书、设定契约书跟多张的印件证明给罗小姐，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哈。第一，认为有表现代理的行为，显然将两者混为一谈啊，非无可议，好吧？那等于是原审在谈的问题是什么？是盖瓜授有没有盖瓜授权的问题嘛？那这指的是有授予代理权，但代理权的内涵上有限制。好吧，所以你看最高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情况下涉及到是哪一条，是107不是169的表现代理，所以他说原审讲说这是表现代理，然后什么判断上是就是这个判决是不合法的。再看下面89年这个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不得对抗善意三人，但第三人过失而不知的话不再实现，107定有明文。你看他的事实，上诉人跟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林什么亲订立细征房地买卖契约，这个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被上诉人在这里的甲，好，这个林什么亲是乙，然后丙大概是上诉人，然后呢，总价金是630万，而这个林什么亲是被上诉人委请代理销售西征房地的人员，平常并持有被上诉人的印章，同工地的其他房屋也是由林什么亲代被上诉人来销售。好，这个林先生有代理被上诉人销售细征房地并签约的权限，则注意看哦，被上诉人在授权这个林先生销售细征房地的同时，注意把它画起来，纵有销售价格之限制，就是我刚讲限制多少钱嘛，纵使有销售价格的限制，那魁诸前件规定既然既非上诉人所得之息，被上诉人就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的上诉人，好吧，则他本于代理人地位使被上诉人名义订立630万的买卖契约，直接对被上诉人发生效力，好吧？好，所以这个销售价格的限制，你看实务上显然就直接用107条来解决了，好不好？好，这是一个这个表现代理里面一个有趣的问题，107条。好，68页上面本人可归者看看就好，相对人要无过失善意信赖，这没什么特别的。注意看法律效果，法律效果第一点你小心哦。相对人主张本人要负的是什么？169条是说授权人责任，对不对？请注意，刚刚我提醒过了，这是一个履行责任，好，是一个如同有权代理一般的履行责任，契约的履行责任，而不是一个损害赔偿责任，好吧？这一点你要注意哦。好，下面这都一样，来，我们看这个争点。表现代理人的相对人能不能够不主张使本人负授权人责任，而依民法110条的规定 向无权代理人请求损害赔偿。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看、哦、表现代理的情形哦，我们说过代理制度进入到不是遵守显明主义吗？进到代理，对不对？好，代理呢，切一半是有权代理跟网易的这无权代理嘛，对不对？然后无权代理的地方可以再切一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狭义的无权代理，一个是表现代理，是不是这样？现在问题就是说，在表现代理的这个里面，我们说法律上是先保护谁？先保护丙，对不对？所以丙可以要求甲来负授权人责任嘛，这是表现代理。结果现在在表现代理的时候，丙说我不主张要求甲负授权人责任，我不要求甲负授权人责任，我现在要求乙，丙说我要求乙负担什么110条的无权代理人的损害赔偿，可不可以？首先丙不可以同时要甲负授权人责任，同时又跟乙请求损害赔偿，这是合理的。现在就是说，在表现代理的时候，丙对于主张表现代理的法律效果跟主张无权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效果，两者间丙是不是享有选择权？现在关键在这里，好吧？那、啊、这边当然有肯定跟否定说，好，实务上的见解是采肯定说，他认为丙有选择权。这理由是什么？理由很简单，表现代理也是一种无权代理，啊，表现代理的目的是保护谁？保护丙啊，对不对？那目的是为了保护丙，那本来丙可以主张的110，你没有理由说他就不能主张嘛。所以丙现在等于说，在表现代理的时候，他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往表现代理这条路去走，要求甲负授权的责任；他也可以选择要走无权代理这条路，不要求甲负授权的责任，而要求乙负担110条的损害赔偿责任。好吧，好，这是实务上说丙有选择权的理由啊，理由就是表现代理也是一种无权代理。不过学说上比较多数的讲法，比较流行的讲法是采否定说。他认为丙不可以选择走110，理由是什么？第一个，丙要符合表现代理的要件，丙主观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善意嘛，一定是无过失的信赖嘛，对不对？代表丙你在跟乙做磋商交易的时候，你认为乙到底有没有代理权？有啊，你一定认为乙有代理权嘛，才会有表现代理的问题嘛。只是说事实上乙没有代理权，但乙跟丙做交易的时候，还有一个表现事实让你来信赖、欸、所以你一直都认为乙有代理权啊，懂吗？那表现代理的法律效果是发生如同有权代理一般的效果，那不就跟你交易当时心中所期待的效果完全相同吗？可以懂我意思吗？就是表现代理的情况之下，表现代理人丙从磋商到现在一定都是认为什么？乙有权代理嘛。那后来发现哇，居然是无权代理，但因为有表现事实的存在，所以169条就赋予给丙去主张要求甲负授权人责任，那不就是跟你一开始磋商所有的什么主观上的想象的状况完全相同吗？等于是你希望发生的法律效果，法律就真的让它发生。这时候你丙怎么可以主张说啊，我不要主张我本来想要的法律效果，我反过头来说我要去请求110的损害赔偿？学术上说这样会不会有什么近反言的问题呢？你可以了解意思吗？就是法律认为说，就学术上认为说，我给你把表现代理的法律效果已经足以保护你了，而且给你全部的保护了，因为你本来就是认为表现代理嘛，本来就是认为有权代理啊，好吧？结果你现在不去主张表现代理，而反过头来要主张110的损害赔偿，那跟你一开始心中所想象的善意的形成就完全不同了，好吧？那他认为说不应该让丙享有这个选择权，原因是因为表现代理的法律效果已经完全的足以保护丙了，可以吗？好吧，这有两种见解。好，说实务上的见解比较倾向认为，因为表现代理也是一种无权代理，所以呢，丙对主张表现代理或者是主张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效果享有选择权。好，那学说上比较通俗的见解认为什么？而认为表现代理就发生什么跟相对人当时磋商交易时候的想象的有权代理完全一样的法律效果了。好吧，那认为在法律上已经足以保护丙了，所以丙不可以什么不主张表现代理效果，而反过头来去主张什么狭义无权代理的效果，好吧？好，这边是这个争点，这蛮有趣的争点。好，下面的本人代理人间没有什么特别，自己看看就可以了。好，代理就到此为止。好，翻过来，那我们剩下最后一个时效的问题。 首先问大家一下，时效民法有几条？从哪一条开始？从125开始嘛，对不对？好，从15年那个规定开始，一直到哪一条？一直到147条。好，那个148就是诚信原则，权力滥用啊，什么帝王条款，对不对？好，所以他一直到他前一条147为止，都是时效的规定。时效规定这样看起来二十几条哦，但上课我们不可去讲它，为什么像鸡的，就我们讲法人一样的状况，懂吧？就是说这个时效没有这么难，我们只会讲它比较重要、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至于说时效制度，把每个条文最少都看过，这是你的义务，好吧？回去自己记得每一条都要看过。很多人民法学完的时效很多条还没有看过。好吧，那考试如果考一条出来，你觉得找不到条文，你被突袭，那你要小心了。这个，把每个条文最早回去找，先把它看一看呐，好，把它看一看。现在我们时效只讲比较难的地方，比较难的地方。现在问他时效制度是什么？你看，我们说乙跟甲买他的土地，好，买卖契约对不对？好，本于这个买卖契约，乙对甲就想要什么？民法348条请求什么？交付并移转 A 地所有权的请求权、债权有请求权嘛？好了，从这个时点开始订立买卖契约。买卖契约当时应该假设当事人约定订立契约，当时就要来移转了，或者当事人约定说过一个月之后是清偿期，等于是一个月到之后，乙对甲的这个348的请求权就开始可以行使了。对不对？清偿期到开始可以行使。好了，结果清偿期到之后，甲没有履行，乙也没有叫甲履行，就经过很久。假设到这个时候是15年，期满，我们说348这个请求权时效是15年，一般规定嘛。一到15年期满之后，到第16年的时候，这个乙要来对甲主张348。我们说，如果一个权利的行使在一定长的时间之内没有行使的话，我们认为什么？这个不行使的法律关系已经稳定下来，好吗？那一方面来讲，乙等于是在他的权利上睡着；另外一方面，你15年没有行使，法律关系已经稳定之后，接着你到第16年才要行使的话，那破坏一个既定稳定的法律事实。所以时效制度一方面就是说，乙你这样在自己的权利上睡着，法律不保护你；另外一方面又说，既定的法律关系、稳定的法律关系应该予维持。所以乙对甲在第16年主张348条的时候，我们说甲享有一个什么？时效完成的抗辩权，抗辩权，你特别小心哦。时效完成的法律效果，学的这个什么？应该国际法上有两种见解，两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时效一旦完成之后，请求权消灭。第一说是这样，好，就是说时效完成之后，到第15年一完成之后，乙对甲的348就消灭，债权请求权消灭。另外说的见解是，时效完成之后，请求权没有消灭，而是什么？而是相对人产生抗辩权。关于债权跟请求权的关系，你记得我们曾经画过一个光谱吗？你记不记得？我们说最左边的情况下是，你既有债权有效，请求权也存在，对不对？记得吗？最右边是什么？是赌债非债，记不记得？连债权关系都没有，当然也没有请求权的问题，这是最极端的情形。当时我们举的是民法205条，当时我们说什么？205条是自然债务，对不对？是债权有效，但是呢，没有请求权的情形，记不记得？请问你，时效完成的债权，时效完成的请求权，是哪一种类型？最右边吗？显然不是。有债权没有请求权吗？这是其中刚刚讲的第一说。第二说认为，时效完成的债权的请求权是有债权、有请求权，但是这个请求权的效力减损变小了。所谓效力减损的意思是什么？是有发生一个抗辩权可以来什么？可以来对抗它，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吗？那我国，你注意看125条这个条文，注意哦，125这个条文说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的消灭，条文上是讲消灭，看起来好像我国是我采的刚刚讲第一说，就是时效一旦完成之后请求权就消灭，好像是这一说， 好吗？不过通说跟实务上讲说，那只是条文写的不好而已，懂吗？我国时效完成的请求权是采第二说，就是债权仍然存在，请求权也存在，只是请求权的效力减损，指的是发生抗辩权可以来对抗它，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它的类型反而是在这个时效完成，反而是在这个地方。换言之，既然说是发生抗辩权的话，就代表乙对甲在第十六年主张348的时候，诉讼上乙告甲主张348，你是法官，你要判谁胜诉？乙对甲在第十六年起诉请求348，你要告谁？你要判谁胜诉？乙胜诉啊，当然乙胜诉啊。有没有债权？有啊。有没有请求权？有啊。那什么时候乙会败诉？甲主张时效抗辩，但因为时效抗辩是甲的抗辩权，所以只要甲没有行使，你法官能不能击破说我帮甲行使？不行哦。啊，我每次在家早上，我就举个例子，我在研究所念书的时候，啊，王哲天老师的课，啊，那这个课里面有一个在当法官的一个博士班的学姐，她说我在当法官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老阿伯啊，农夫，他这个欠人家钱，就人家想告他叫他还钱，对不对？好，结果他说我一看卷证资料，对方的债权已经离于时效，请求权离于时效了。但阿公这个阿伯没有主张，你知道吗？所以他说我是法官，我这行使采民权。邱老师说的采民权啊，我要行使采民权。采民权，他问说阿伯说，哎，阿伯啊，你这么久没有还钱，你要不要还他？他这么久没跟你要，哎，你要不要还他？他说我采民。那采民就是说不能讲得太明白，但是又要稍微明白一点，这样就是要采民权。哦，来，就不能讲太明白。他说那你要这么久没跟你要啦，你要不要还他？但阿伯很生气，阿伯说欠钱当然要还。但问题是我没有欠他钱，不一样哦，好吧，这概念不一样。我没有欠他钱，是我否认他有债权存在，好吧？那我承认他有债权存在，但是时效完成，好，这是常讲到律师在主张上的时候要怎样，要一步一步嘛。第一步先否认他有债权，第二步再否认他这个，就第二步就是说，就算他有退步延支啊，就算他有债权时效也完成，第三步再说啊，就算时效假设没有完成的话，那。好，违约金过高，希望可以酌减，好吧？等等，就一步一步来嘛，然后退一步步退下来。那法律人会这样主张啊，但是阿北怎么知道要这样主张呢？懂吧？他就认为说我就是没有，我根本否认他有债权存在，而不是主张时效的问题，懂吧？啊，最后，哦，这个法官学姐当然含泪就判他败诉，懂吧？因为他不能帮他主张啊，懂吧？他只问他说这么久没有要，你要不要要？你要不要要不要还他？然后他拒绝主张他的抗辩权啊，好吧？所以这表现出来就是说。目前这时效完成之后的请求权仍然存在，只是说对方可以转抗辩权，而抗辩权如果没有行使呢，当然乙部分还是胜诉的，好不好？好，这是时效完成的问题。好，那我们就简单谈完之后来看这个讲义69页这个地方。你看，异议指的是，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请求权效力减损的法律事实。这边大家都会问，哦，90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哦，那到底消灭时效跟除斥期间有何区别？时效完成后当事人没有加以抗辩，问你法院能不能加以援用，是分别说明之，好吧？除斥期间我们到目前为止看过什么？哎，错误不是有撤销权吗？撤销权不是有除斥期间哪一条？啊，90一年，诈欺胁迫有一条，93条有个一年跟10年的除斥期间，对不对？没有错，那一些都是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是针对行政权，撤销权是行政权嘛，对不对？好，针对行政权。消灭时效是针对什么？请求权。但除斥期间完成跟消灭时效完成的效果不一样。刚刚我们说消灭时效完成之后，请求权仍然在哦，只是对方有抗辩权而已哦。所以乙起诉告甲主张348，假设甲没有做时效抗辩的话，法官要判乙胜诉哦。但除斥期间不一样，譬如说我们说诈欺胁迫的情况下，假设这个时点被诈欺，哦，做了一个法律行为，对不对？好，诈欺胁迫我们说93条规定有一个一年跟10年，我当时跟大家讲过，只要涉及到期间，不管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除了注意期间的长短之外，还要注意什么？起算点，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嘛？93条规定的诈欺胁迫的一年的时间什么时候起算？发现诈欺或胁迫终止。10年什么时候起算？从你意思表示开始算就10年， 好，假设你一直没有发现你变诈欺，一直没有发现，到第十年到之后，注意哦，十年一旦戒制之后，你被诈欺，你不是有撤销权吗？你的撤销权法定的消灭，法定的消灭，懂吗？换言之，到第十年，假设你到第十一年，你还起诉去主张我要撤销我被诈欺的意思，表示法官根本不用看当事人有没有抗辩，法官只要看卷证资料什么，哎，你的什么？处置期限已经经过的时候，就代表你根本没有撤销权。那你起诉主张你有撤销权的部分怎样？直接判你败诉，完全不一样哦，懂吗？所以处置期限完成之后是一个形成权的权利消灭的事由，跟消灭时效是一个请求权，并没有消灭，请求权只是会遭到抗辩权的对抗，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来，因此看讲义，这边我们画一个表，这所有书都会画表给你啊。考试的时候问这个题目，考试我现在不会教大家，哎，现在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来背，背完我来抽问，不可能。哦，那个律师司法官只会教你实例题，好吧？申论题要考你自己本事啊，好吧？所以考试的时候，万一出问你消灭时效与处置期限有何不同，你能不能写得漂亮，写得有何条理，那看你的本事，好吧？但是你我们一点点来看，你看相同在哪里？均因时间的经过而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啊，它都是时间经过的问题。注意看它不同点，第一个。消灭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除斥期间客体是行政权，这大家都会写。第二个，消灭时效有中断或不完成的事由，除斥期间呢是一个预定的存续期间，并没有中断或不完成的事由，简单讲不变期间啊，哦，不变期间。消灭时效有中断跟不完成的事由，这什么意思呢？来，消灭时效的中断归在哪一条？你看129条，看129。来，讲到我们就顺便看一下，你看民法129条。129条第一项，消灭时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断，第一个请求，第二个承认，第三个起诉。第二项，左列事项跟起诉有同样效力，有一些什么督促程序啊，什么支付命令等等，这是129的第二项。你特别注意130条说，如果时效是因为请求，来请求请圈起来，时效是因为请求而中断的话，怎么样？在请求之后你6个月内你不起诉，就视为不中断，好吗？所以129条这里有什么？有请求、承认跟起诉会中断时效的规定，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刚不是讲过这348的请求权从清偿期都开始起算吗？假设在这一个时点，甲曾经承认过他这个债务，那当律师在诉讼上，你很不希望当事人随便乱发函的，哇，当事人写函寄给对方，哦，要呛他都很简单，写得很爽。但是有时候你发函的内容会被解释成什么特定的法律效果，比如说你曾经发假曾经发函给乙说啊，对啊，我确实有跟你确实什么确实应该移转给你，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代表你曾经发函承认过你有这个债务，懂吗？那一旦承认之后，依照129条规定，什么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中断的意思是等到中断的事由一旦消灭之后，比如说承认之后，从你承认的时候开始怎样重新再起算15年，懂吗？这个有点像什么时效取得，我们到物权会讲时效取得，时效取得跟消灭时效都一样，它会有中断的事由，一旦中断之后呢，是从中断的时候开始重新再起算一次的时效，就这样子，好吧？好，不要随便发，这129条。但至于处置期间呢，没有中断的问题，处置期间10年到1年到就是消灭。再来，立法精神，消灭时效是维护已发生或已经形成的法律新秩序，避免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处置期间是维持继续存在的原秩序，刚刚讲了。起算点，消灭时效是自请求权可行使的时候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的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这是128条128。来，请看右边70页，上面这个例题，这例题说我国民法128的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以行使的时候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的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意义为何？下列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好吧，那128条这条文看起来，我国请求权时效起算点是采权利请求权可行使的时候起算，是一个客观上的判断标准。只要客观上你的权利从这个时点开始可以行使的话，那时效就从这时候开始起算。那下面这四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判断他的权利什么时候可以行使，对不对？你看第一个例子，附有停止条件的请求权什么时候可以起算？ 停止条件是什么？就是法律行为还没有生效，对不对？停止条件一成就的时候开始起算，开始生效。那负有停止条件的请求权，那什么时候请求权可以行使？哦，条件成就时嘛。对，条件成就时，请求权就发生效力，当然从那个时点开始可以起算。所以第一小题这边负有停止条件的请求权，时效起算点是条件成就时，条件成就时。第二个，未定清偿期限的债权，债权如果没有定清偿期，什么时候可以起算？哦，这涉及到没有定清偿期的债权什么时候可以行使吗？什么时候可以请求履行吗？你看民法315条，315，315条规定，清偿期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或依债之性质或其他情形决定者外。注意哦，条文到目前讲了四个可能性，这四个可能性都是决定清偿期的方法。哦，法律规定、契约约定、债的性质、其他情形，这四个都是要来决定清偿期。如果依照这四个方法都没有办法决定清偿期的话，那这个债权叫做未定清偿期的债权，好吗？好，没有定清偿期的时候怎么办？债权人可以随时请求清偿，债务人呢也可以随时来做清偿。换言之，从315条看得起来，如果你没有办法决定清偿期是什么时候，就是依照这四个方法都不能决定哦。这假设可以决定，就到定清偿期嘛。如果依照这四个方法都不能决定的话，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行使？条文说随时可以行使，那就代表债权成立生效的时候就可以行使的嘛，对不对？所以债权的消灭时效从什么时候起算？就债权成立生效时起算。你随时可以行使嘛，就代表债权一成立生效那个时点，你就已经可以行使了。好吧，债权成立生效的时点。再来看第三个，出租人对承租人的返还租赁物的请求权，要请求返还租赁物，什么时候可以请求返还租赁物？这个请求权规定在民法的455条，我们看455条。455条说，承租人于租赁关系终止后，应该返还租赁物。租赁有物有生产力的话，要保持生产力返还。455条，这个租赁物的返还请求权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行使？哦，租赁契约终止时开始可以行使，一终止就可以行使了。至于说租赁契约为什么会终止？那是有恩种了，对不对？你欠租不还也终止嘛，那租期借支也是终止，懂吗？管你终止的事由是什么，一旦终止的时候，从那个时点开始，你可以行使租赁物的返还请求权，所以时效就从终止时开始起算。这是第三小题。第四小题，代予人对于借用人未定有返还期限的消费借贷物返还请求权。一般，消费借贷我们说最标准的消费借贷就是什么？是借钱嘛？借钱一般会定返还期限，对不对？什么时候还钱？结果居然有人借人家钱没有定返还期限，没有定返还期限，那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请求？啊，请看民法478条478。478说，借用人应于约定期限内返还与借用物种类、品质、数量相同的物。这借用人指的是跟人家借钱的人，啊，跟人家借钱的人。反过来讲，你看，未定返还期限者，借用人可以随时返还，代予人也可以定一个月以上的相当期限来催告他返还。所以478条看起来，未定返还期限的消费借贷对谁比较有利？借用人有利嘛？如果你借用物没借，消费借贷没有定返还，就是没有定什么时候是清偿期，什么时候要返还，借用人是什么？随时可以还，好吧？但代予人就是银行，银行什么时候才可以叫你还？银行要先定一个月以上的相当期限来什么催告你返还，对不对？比如说一个月，他可能定什么？定40天的期限来催告你返还，好吧？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叫你还？催告期满，催告期满，等于是他定相当期限来催告，那在催告期满的时候怎样开始他的请求权才可以行使？所以第四小例子就是，哦，这个定了相当期限的催告期满的时候开始可以行使。这478条。 好吧，哦，所以这个是128点，我们举四个小题的例子，来再回来看左边。所以起算点消灭时效是从请求前可行使到起算，对不对？如果是除斥期间呢？从权利成立时起算。除斥期间一般来讲，条文规定都会同时告诉你什么，它的起算点是什么时候啦，好吧？然后所以像90条啦、93条啦，这些条文都有同时告诉你除斥期限的起算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要小心。再来，法院能不能依职权为判断的资料？你看，消灭时效完成后请求前并不消灭，我说过只是发生抗辩权嘛。所以当事人啊，非经当事人原用提出抗辩，法院不可以依职权作为裁判的依据。我就想到这阿北的故事就可以了，好吧？如果是除斥期间呢？除斥期间一经过的效果是形成权当然消灭，所以当事人纵然不加以援用，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作为裁判的资料，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期间消灭时效一般是15年，还有5年跟2年的短期时效，它事实上再个还有1年的，甚至有6个月的，好吧？就再个一些零星的规定，它更短。我说民总部分看到是15年、5年跟2年。除斥期间呢，通常比较短，最长除斥期间呢，不会超过10年，啊，所以你93条看到10年已经是最长的。最后，能不能抛弃消灭时效完成后，当事人得以抛弃时效利益，使时效完成的效力归于无效？所以消灭时效基本上是带有比较什么，没有那么强的公益色彩了，好，没有那么强，所以你时效完成之后，你可以抛弃时效利益。反之，除斥期间呢，经过之后行政权因为是当然消灭，所以也没有抛弃好时效的问题，好吧？好，这边是一些整理，好，一些整理。来，再来，哎，看一下这个125条，看一下15这条。125条不是15年吗？刚刚我们看过嘛，对不对？哦，15年。126条是5年的，我特别请你圈两个，记得吗？一个是利息，另外一个租金，租金尤其重要，哦，租金尤其重要。现在要请你看是127有更短的是2年，我们看127有哪几个？左列各款请求权因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这有8款的事由，对不对？那注意一下第5款，律师、会计师、公证人的报酬跟他的垫款。我特别提醒你，如果你又当了律师，律师公费律师的钱什么时候要？2年内要要哦，好吧？2年内要要哦。然后跟当事人很熟，不好意思跟他要，对不对？人家没有主动给的，不好意思要，好吧？结果呢，过2年，万一你被人家主动吃掉抗辩，好吧？那，哦，你的律师的牌子给他撕掉，好吧？太可耻，哦，太可耻，好吧？太可耻了！你时效自己的报酬情愿时效2年，就2年没有行使，还被人家主动吃掉抗辩，哦，这可耻，可耻啊！这个第5款你要特别小心，啊，和律师这个报酬是2年，特别注意。另外第7款注意一下。技师承揽人把它划起来，承揽人的报酬时间也是2年，好，所以承揽人不是订立承揽契约会有报酬请求权，报酬请求权注意时效的是2年哦，好吧？所以特别注意第5款跟第7款，好，律师的报酬跟承揽人的报酬。好，来128我们刚刚起算点已经看过了，129是中断的问题我们都看过了，接着来看70页最下面86点司法官这题。86年司法官题，你看简述我国民法上除斥期间跟消灭时效的法理，你看这个题目86年考过，刚刚我们看的90年也考过一次，好吧？好，所以你看86到90年只有4年，那90年到现在已经7年的，所以再考我们也不意外，好吧？而且都喜欢考司法官，因为司法官比较注意这个消灭时效除斥期间，那法理有何不同，好吧？啊，这自己写来，事不理由说明下列权利的行使限制究竟是除斥期间还是消灭时效，就是有些条文的条文规定是请求权，但大家说那个期间是除斥期间，有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你对消灭时效或除斥期间的判断公益性比较强的，不可以当事人来中断或时效不完成的，不可以抛弃的，一般比较容易认为那个期间是除斥期间。公益性比较弱，当事人可以什么中断啊或者抛弃这个利益的，一般比较容易认为是请求权，好吧？那你来看第一点，以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在消灭时效完成后5年间要行使这个抵押权，然后问你它的期间行使的问题，这条文涉及到145条，你看145条， 来看一四五条第一项说，以抵押权、职权或留置权，请问你这三个权利是什么？担保物权，好吧？好，以担保物权担保的请求权，虽然因为时效消灭，债权人仍然可以抛弃他的抵押物、职务或留置物来取偿。好，这是145条第一项。好，那145条第一项的意义在于说，来举个例子哦，甲，好，甲对有一笔债权。当时债权在成立的时候，乙有提供他所有的 A、B 不动产嘛，设定抵押权过来给甲，好吗？好，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时点不是成立债权吗？那债权有时效的问题，对不对？债权到后面这个时点时效完成的时候，145条第一项说，时效完成之后，甲虽然不能够要求乙履行这个债权，因为乙主张时效抗辩嘛，但是甲还是可以就他的抵押权来什么行使之后就抵押物来取偿，好吗？那145条第一项这样的规定，对甲跟乙谁比较有利？对甲有利嘛，对不对？因为我主张时效完之后，你主张抗辩，抗辩没关系啊，抗辩我就把你的土地卖掉，拍卖掉，好吧？那等于是保障就是物权人啊，保障物权人的权利的、啊。不过145条第一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特别规定，来，请看880条，880。你看880条，大家知道抵押权修了很多，880是不动如山，没有修到的，少数没有修到的条文。原因是因为它不重要，讲良心话是这样的，它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就没有修到，重要都修到了。啊，你看880，他说以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其请求权已经时效而消灭，如果抵押权人在消灭时效完成之后5年间不行使抵押权的话，抵押权也消灭。哎呦，880等于是145第一项的特别规定嘛。145第一项说时效完成之后，请求权时效完成之后，你的抵押权部分你还是可以行使嘛，没有定期限哦。但880条说什么？好了，你可以行使最多多久？最多只有5年的期间，好吧？等于是被担保的债权时效完成之后，你要主张抵押权的话，5年间要行使，5年一过之后你就不能行使了，好吧？所以880等于是特别就抵押权的部分做了特别规定。当然，145条第一项讲的除了抵押权，也包括职权跟留置权，好吧？那就抵押权的部分，880是它的特别规定。好，我请问你，这个5年的期间，消灭时效的处置期间，判决上应该认为它是处置期间的、啊。对吧？因为他是希望尽速什么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好吧？所以这5年应该是个不变期间，不变期间。好，所以它是一个处置期间。处置期间。来，第二小题说，买受人因为物有瑕疵而得向出卖人请求检讨价金的请求权，因为物交付后6个月行使的限制。这考的是民法365条，看365。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条文，是物之瑕疵担保里面的权利行使期间的问题。你看365，365条第一项，他说买受人因为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约或请求减少价金者，这边看到契约的解除权，对不对？也看到价金减少的请求权。这两个权利的来源是来自于359条，你看前面的359可以说是物质瑕疵担保。我们到买卖会来讲，物质瑕疵担保最重要的请求权的权利啊。359条，你看他讲，他说买卖因为物有瑕疵而出卖人1005条的规定要负担保责任，就是物质瑕疵担保责任。这时候买受人可以解除其契约或请求减少价金，单一情形解除契约显示公平者，买受人仅得请求减少价金。这边你特别注意，学说跟实务没有人采不同见解，所有人都说这边的价金减少请求权虽然条文写请求权，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形成权，它是个形成权。所以359条讲的契约解除权，解除权当然是形成权，这边讲的价金减少请求权，条文是写名词是请求权，但本质上它是一个形成权，注意哦。那代表的意思是，一旦物有瑕疵，买受人只要主张要减少价金，就一定要减少，只是减少多少的问题而已，好吧？是行政权哦。 所以回来365条，这里365条讲说物有瑕疵而可以解除契约或请求较价金，就是359条的规定，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解除权或请求权，注意解除权跟这里讲的请求权都是什么？刚刚讲的都是形成权，都是形成权。这些形成权在买受人依356条规定为通知，356就是发现瑕疵之后通知出卖人了，好吧？你发现瑕疵通知之后开始6个月不行使，或者从物交付开始经过5年不行使就消灭。那我求你，条文上讲的6个月跟5年是消灭时效还是除之期？那当然除之期，当然是除之期。好，当然是除之期。这边同学反应快点，他就说：“哎，老师，你刚看的365条第一项怎么跟考题上的条文不一样？考题上的条文是什么？从物交付开始6个月。”可是365条第一项，你的6个月是从什么时候起算？从你发现瑕疵通知出卖你开始起算，对不对？如果从物交付开始的话，条文规定是多久？5年哦，不是考题上面的6个月。为什么会这样？非常合理。为什么？因为这条修过。好，我们再编哪一年施行？哪一年施行？哪一年？19年5月5号只修过一次，哪一次？什么时候施行？89年5月，我说70年。民法在编实施70周年，在编实质性的修正修了200多条，只有修过一次，就是88年公布，89年5月5号施行。所以你看到这个修过的条文，它一定是89年的时候施行的，好吧？那这个条文在以前就是考题上86年司法官这个题目的条文的，代表什么？它的除制期限的规定从物交付开始6个月，大家被批评哦，实在是太短，好吧？譬如说你去买一个买到一个不动产，结果你买到是辐射屋。辐射屋就算被辐射影响，你要过很久才会有感觉嘛，你就觉得奇怪，最近身体怪怪，住到这个房子就怪怪的嘛，你怪怪你要过1年才会觉得怪怪的嘛，好吧？好，那结果呢，过1年之后发现怪怪，找人家来一检查，发现哎呦，要说是辐射屋，要请求瑕疵担保，结果对方主张物交付已经超过6个月，权利已经消灭，显然不合理嘛，好吧？所以以前被批评说这个物质瑕疵担保的360条的规定时间太短，所以后来在89年修正的时候就把它延长，延长代表什么意思？它的6个月的起算点是从你发现瑕疵通知之后开始算6个月，如果是从物交付呢，那是5年，等于是延长了10倍了，时间延长10倍，好不好？好，那这个条文现在就被认为比较合理了，之前实在是太短。好，但不管如何，这期间都是除之期间。来，再看第3小题。第3小题说，承揽人对定作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其原因发生后1年间因行使的期限限制，哎，这指的是514条第2项，514第二项，看514第二项。514条第二项说，承揽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或契约解除权因为原因发生之后1年间不行使消灭，好吧？那当然学会上对于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这个1年期间到底是实质性的消灭是要大的争议啊，好吧？那比较一般性的讲法是认为，如果说你514第二项的这个1年你讲的是契约解除权的1年的话，那它是实质期间，但如果你讲的是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话，那这个1年指的是什么？消灭时效，好吧？那消灭时效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有中断的问题的，有中断的问题。所以条文上题目上是说，承揽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啊，从原因发生之后经过1年，那这1年呢指的应该是消灭时效啊，消灭时效。这第3小题。再来第4小题，你看哦，第4小最难。不动产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物之共有物分割登记请求权，这涉及到共有的问题，共有是物权里面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好，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到共有大概花4到5个小时来讲共有。好，那共有里面谈到会谈到分割，分割就有协议跟财产分割2种，好吧？那这边讲的是不动产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物之后，那个共有物的分割登记请求权，你去看，譬如说什么，譬如说甲乙丙3个人共有这个 AB， 对不对？好，共有之后甲乙丙现在想要什么？想要分割共有物啊，分割共有物，分割共有物，我们到物权会来讲，分割共有物以协议分割为原则，裁判分割为例外，好吧？那协议分割什么叫协议分割？甲乙丙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好说不然这样好了， 甲你分 A， 乙分 B， 丙分 C， 这样就好了。好吧，就甲乙丙大家都同意哦，同意就签了契约，对不对？那这个契约我们就称它叫什么？叫做分割的协议。注意，我们到物权会告诉你，分割协议就好像买卖契约一样，是一个什么？债权契约，债权契约哦，就好像乙甲有 A、D， 乙跟甲买这块土地一样，叫做什么？这个买卖契约是一个债权契约。债权契约要履行，当事人要做个什么动作？758的什么？订立物权契约，并且做移转登记。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权才变动，对不对？这买卖契约我们很熟吗？分割一样，协议分割就如同买卖契约一样，只是个债权契约哦。所以要发生分割效力，就是所有权要发生变动。现在大家是共有嘛？要发生变动，要等到基于履行这个分割协议的意思，当事人做一个什么？758条的分割登记，从这个时点开始才向将来什么发生分割的效力嘛？好了，哦，这个很多人物权没有学好，学到说把协议分割跟裁判分割搞混，懂吗？他说裁判分割在判决确定的时候才是，这边什么？这边不过就是一个履行分割协议的契约而已。现在问题来，买卖契约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这边要主张，我们说买卖契约成立生效的时候，乙对甲不就有348条请求履行买卖契约的权利吗？这有没有时效问题？348有没有时效？有，多久？15年。同样的，分割协议做成之后，假设还没有办分割登记的时候，假设这个丙就反悔了，丙就不想去履行分割协议，甲乙不就是要起诉告丙，叫丙来履行分割协议吗？这个请求履行分割协议的请求权有没有时效？有没有时效？当然有，我就说它跟买卖契约完全一样。有没有时效？有，时效多少？15年，15年的时效。然后时效完成之后，还会被主张时效抗辩哦。这我们到物权单位来讲。所以你回来这个题目，这题目他说什么？他说不动产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物的什么？共有物分割登记请求权，就是请求履行分割协议啊。时效多久？15年。好，15年的时效。好，15年时效。15年消灭时效。这是第四小点。好，最后看最后两页，71页。这一般讲的真慢哈，终于到最后两页来，71页，你看。消灭时效的客体，就是哪一些的权利有时效的问题啊？哪一些的权利有时效？所以债权请求权一定有时效，这都没有问题，好吧？那债权请求权的时效，看是15年、5年还是2年？你要看条文的规定。这边主要跟你谈的是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最重要的当然是民法767，对不对？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它有没有时效的问题？它有没有时效问题？来，这边你看，简单讲，767条的请求权，如果是动产的所有权的话，有时效15年。15年，如果你的767是一个不动产的所有权的话，哦，就是我是基于土地所有人的地位来主张767，不就是不动产所有人的767吗？不动产所有人的767呢，你要看你这个不动产有没有经过登记。如果未经登记呢，比如说土地没有办总登记啊，动产哎，这什么房子你可能是什么违章建筑没有办登记，对不对？它的时效呢有15年。反过来讲，如果你的不动产已经经过登记呢，哦，比如说土地做过总登记，建物本身有登记，有登记呢，这时候767不是有前段吗？前段、中段跟后段，对不对？前段部分，哦，这个大法官解释有出现的，第一个什么？释字107说没有时效的问题，中段是释字164说没有时效的问题，后段是没有规定，没有解释，但是大家什么？大家说类推什么107跟164，这两个大法官解释认为没有时效的问题， 结果是如此，结果是如此。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首先呢，767的保护一定要超过债权请求权，这个我们同意。767是最重要的物上请求权嘛，所有人的，所以对所有权的保护最少就光认为他的请求权有时效是15年，这一点就对所有人不太有利了，对不对？好，所有人，如果你的所有权是动产，譬如说这本书是我的，被你无权侵夺，被你 A 走发你家，我只要经过15年没有对你主张，我这样到时候到第16年，我对你主张请求返还 A 屋，不是返还这本书的什么占有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可以对我主张时效抗辩，好吧？好，所以是动产，不动产的保护当然要超过动产嘛。不动产所有权呢，第一个，如果你没有经过登记呢，我刚刚讲过，土地可能没有经过登记，房子也可能没有经过登记，对不对？这时候呢，15年。现在比较关键在于已登记的不动产，比如说你房子你办过这个建物登记，土地有办过土地登记，这时候呢，大法官解释是认为什么？此时这个已登记不动产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是没有时效问题，没有时效问题代表什么？你永久可以行使，永久可以行使。譬如说，这房子是我的，我有登记为所有权人，它不是违章的，有登记哦。结果呢，假设我出国好久好久没有回来，就回来之后发现，哎呦，房子住满的人，懂吗？我被在无权占有，懂吗？这时候我要主张767，要求你们离开，返还房屋给我，懂吗？那结果，假设我是过20年之后才行使，你能不能主张时效抗辩？不行，为什么？因为我的请求权没有时效问题。为什么请求权没有时效问题？很简单，经过登记之后，每年你都会收到税单呢、啊，每年都要缴税嘛，房屋税、地价税什么税，每年都要缴税。有没有说你20年不在台湾你就不用缴税？没这回事哦。那政府每年课我税，结果过15年之后，政府说我不能保护你，不好意思，因为你15年没有行使权利。那我这15年缴税缴爽了吗？了解我意思吗？等于说一个已登记的不动产，因为什么？因为他登记之后就进入到国家机关的什么登记事项里面去了，懂吧？那第一个发生公示效果，再来这段期间这你也都缴税，所以国家机关没有理由说对于一个已登记的不动产在多长期间之内没有行使权利，就认为什么法律拒绝让你行使权利了，没有这个道理，好吧？所以你来看大法官解释，你看第一个40107，已登记不动产所有人的回复请求权，就是767的前段，对不对？没有125条消灭时效规定的适用。我们看到这，我都说以前当大法官比较轻松啊，写一句话就好，对不对？解释文写答案就好了，都不用附理由哦。理由在解释理由书了，懂吧？现在的解释文就跟解释理由书一样长，懂吧？那解释理由书就这个跨别料。那44164，你看已登记不动产所有人的除去妨害请求权，除去妨害请求权767的什么中断啊，对不对？中断呢不在107的范围内，但依照它的性质呢，也没有125条时效的适用，代表永久可以行使。后段的什么侵害之余的防止请求权，大家认为要列列适用一样，好不好？所以结果上来讲，就是已登记不动产的767没有时效的问题，好吧？好，民总终于讲完，好，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谈再谈。